除去5个10比0的完胜，第九轮余下的对战比分也特别整齐，分别是3组2比8和2组7比3。3组2比8分别是主场的翼展、鹤舞、昭华败给了烟雨、虚空和百花，而2场7比3则是301和黄蜂战队凭借主场优势拿下了呼啸和雷霆。较弱的战队终于还是没有在第九轮爆出什么冷门，倒是301和黄蜂这两支上赛季徘徊在季后赛门外的中流战队，本轮凭借主场优势击败呼啸和雷霆，算是让人意外了一番。第八轮后居于积分榜第二的雷霆和后边队伍的比分差距并不算太大，这一轮失利后立即滑落到了第四位，而蓝雨和微草分别以69分和66分抢占了二三位，轮回的稳定和强势再一次将他们置身在了单独的区域，77的九轮积分已经甩开第二名8分。雷霆之后是第59分的烟雨，霸图57分居第六，呼啸同为57分第七，之后是百花战队，在被星星9比1大胜后有些颓废的他们这次调整得很快，两轮后就积极地站立了起来，迅速杀回了季后赛区。百花之后虚空、301和黄蜂战队徘徊在季后赛区外，星星战队本轮拿下10分后名次上升一位，从第14名提升至了第13名，41分距离季后赛区第8名的百花还差14分。处于出局区的两队分别是林海和明清，从第7轮后这两队就锁定在了倒数第一二的席位，并和前面战队的分数越拉越大，看起来颇有杀死本赛季出局悬念的打算。第九轮赛后的报道并没有集中在某队某人，而是就这轮奇葩整齐的分数进行了一下分析，一堆10比0的比分让各大媒体都很想做一期有关豪门强势的主题，但问题是5个10比0里偏偏又插进去了个星星，真是让人碍眼得很。星星毫无疑问和这个主题无关，但偏偏也要在这个时候跟上这种节奏，如何处理星星的位置让媒体们很是头痛。最后不得不说还是电竞之家有水平，轮回、微草、蓝雨、霸图的4个10比0被他们拿来阐述豪门强队的优势无法动摇，至于星星被单提出来，被列为了状态起伏飘忽无以捉摸的代表队。他们可以9比1大胜百花，却也可以3比7输给昭华、鹤舞，完了又能10比0完胜翼展、神奇，通过战绩来反映队伍的水平在星星这里变得极其不靠谱。前九轮统计中10比0这种最体现队伍实力的大比分轮回打出的最多，一共有3次，再之后有2次这种战绩的，一个是微草，再一个就是星星了，然后0比10惨败出去的队伍星星也要占一位，真是什么事儿都要参与，什么事儿都少不了这队。电竞之家最后郑重提醒联盟所有战队小心星星，只是这种看重很快引发了一些人的不爽，比如电竞时代的阮城，电竞时代半月一期，他没办法立即利用自家杂志撰文，只能是在自己的个人博客上发表评论。唐柔毁诺这个小辫子他当然不准备轻易放弃，但是反复拿来一件事来吆喝，审美疲劳也会引起看客的逆反心理。阮城是个中高手，节奏掌握微妙，他不会长提，但永远不会忘记在合适的时间恰当的以不经意的方式将这个事儿重提在人们眼前，以免人们忘记。因为唐柔的缘故，阮城现在也成了一个彻底的星星黑，但他毕竟是名笔，要顾惜自己的名誉，黑也得讲逻辑，要假装理性掩藏个人喜恶。于是在阮城笔下，星星顿时成了一个损人不利己的搅屎棍，说的也头头是道。为什么让人觉得这么有理？因为阮城所写其实也就是电竞之家对星星看法的难听说法，无非就是话说两面的文字游戏， 不过凭他笔杆的影响力，再加上其他很多同样不爽唐柔、不爽星星的记者评论员推波助澜之下，星星在更多人眼中都是这样比较丑陋的形象。两个10:0，一个翼展，一个神奇，都是和星星有一定渊源的队伍，在他们身上狂取10分，星星也算得上是心狠手辣了。有些个无厘头的评论连心狠手辣这种形容词也派了出来，好像忘了这本来就是比赛任何一队都是这样尽可能多取分的逻辑了。然而在这样多的负面评论中，星星的步伐却越来越坚定。第10轮，主场迎战黄蜂，9:1大胜。第11轮，客场迎战林海，海无量首次回归他效力了多年的地方。然后熟悉海无量的林海粉丝眼看他们战队的昔日象征在星星方瑞的手上走了一条不归路，在全场一致的嘘声中，星星却毫不客气地送给了林海一个10:0。两轮大胜，星星狂掠19分，在积分榜上连续提升了2位，现排名11位，距离季后赛区的积分更是已经缩小到了10分。而此时排名积分榜第8的是虚空战队，第9轮结束还位居第5的烟雨战队，第10、第11轮的表现不太好，迅速跌出了季后赛区，积分64，排名第10，甚至被301度抢到了身前。百花战队则继续稳定发挥，第11轮更是主场7:3击败了蓝雨。自蓝雨离开以后，于峰也受到了不少争议。不少粉丝认为他太贪心，蓝雨三当家的身份正配他的实力，要求更高的地位是得陇望蜀。于是这一次，于峰用和蓝雨战队的直接对话证明了他有资格要求更高的地位。虽然在擂台赛的最终对决中，他的狂剑不敌黄少天的剑客，但毕竟当时百花擂台开局不好，到于峰面对黄少天时已经落后了30%的生命。而在接下来的团队赛中，于峰成了最亮眼的那一位，他的强势发挥击穿了蓝雨战队的战术网，最终率领百花取得了团队赛的胜利。收获7分的他们现积71分，冲至了积分榜的第6位，领先霸图战队1分。而在第11轮失手的豪门不止蓝雨，霸图战队本轮客场3:7不敌雷霆，现积70分，排名第7，雷霆战队排名第3，继续他们本赛季的光芒旅程。此外，微草战队本轮2:8客场输给了虚空，虚空凭此冲进了季后赛区，微草战队被雷霆超越，现在排名第4。排名第5的呼啸战队本轮8:2客场击败了烟雨，将烟雨战队彻底送出了季后赛区。至于后半区，明清、林海两队死守出局名额不动摇，青才、神奇、月云等队则已经很明显的沦为了强队略分的对象。弱队无法起到什么狙击作用，那么积分榜的沉浮就要看强队之间的直接对话了。轮回目前94分，排名第1，领先第2的蓝雨战队多达13分，本赛季的强势地位几乎不可动摇。雷霆战队是本赛季最大的惊喜，11轮后依然死守在除轮回以外的第2梯队，和蓝雨、微草等豪门并驾齐驱。呼啸战队本赛季声势惊人，但看第11轮的表现有些雷声大雨点小，虽然不像星星那样一会儿被人横扫一会儿横扫别人，但状态不怎么稳定也是事实。百花战队在头四轮后就越走越稳，本轮击败蓝雨，于峰个人证明了自己，百花战队也表现出了可以和顶尖战队一争高下的实力。在之后的霸图，已经没有人期待他们能像上赛季那样霸气纵横了，坚决打起轮换的霸图战队甚至很少有四大天王同时上场的局面，他们的成绩也是飘飘浮浮，遇弱他们不弱，遇强却又不太强，很多人都对他们有些失望，无奈地感慨着岁月催人一类的话题。 虚空战队凭借这两轮的不错表现杀回了季后赛区，尤其本轮击败微草更是士气大振，赛后新闻发布会的风采都和之前大不一样了。距离季后赛区十分以内的就是301、烟雨、星星三队了。301队总是这样黏黏糊糊的在这一区域徘徊着，到了赛季末发力的时候，运气好就进了，运气不好就掉出局了。而烟雨和星星他们即将在第12轮展开直接对抗，这一轮对决显然将决定谁能距离季后赛区更近一些。赛前走势来看，烟雨连续两轮表现不佳，先后输给301和呼啸战队，而星星呢，自第八轮败给微草，唐柔毁诺不肯退出以后，就开始了疯狂的掠分，第九、第十、第十一轮竟然抢到了29分。单看这三轮的话，他们连轮回战队都碾压了，轮回这三轮连胜所得也不过27分。要说星星没遇强敌，神奇林海确实不能算强队，但是黄蜂却还是一支有全明星选手、全明星角色坐镇的中间战队，本赛季最让人惊奇的雷霆还曾被他们7-3击败过，结果面对星星时却被9-1横扫。星星来了，以电竞之家为代表的部分媒体强调着星星最近的强势表现，而以阮城为首的黑星星一派这时候真不好发出什么声音。星星一场又一场的狂胜对他们而言就是一记又一记的耳光，他们在等，等星星翻船的一刻，那样他们就可以大肆落井下石。眼下的机会就尤其好，12轮星星对烟雨，一支拥有季后赛实力的战队，星星如果不能过了这一关，在直接竞争对手面前丢分不说，阮城一派也正好可以拿星星只是专捏软柿子的纸老虎队来抨击他们。